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3集《眼狗》，秦汉秋那边的监控。林思然手中拿着一根黑色的绳子，从秦冉这边看过去，能够看到绳子有些粗，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。站在秦冉身边的程木错愕地看着绳子。 这么粗的绳子，一只猫有必要吗？ 咪咪，下来。 林思然吹了一声口号，后座猛地跳出来一道巨大的黑影。程木跟程金都感觉到危险的气息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程俊眯了眯眼，他伸手抓住秦冉，往旁边让了让。咪咪似乎感觉到了程俊的目光，没敢扑过来。 咪咪，坐好。 林思然轻喝一声，跃在半空中的黑影停下，然后威风凛凛地坐在林思然前面。 这就是咪咪？ 程木面无表情地看了林思然跟他身边的咪咪一眼。林思然拍拍咪咪的头，笑咪咪地说道。 是啊，有什么不对？ 程木心想。 不是不对，你叫一只狗咪咪就算了，为什么把一只一米高的藏獒叫这么猫的名字？ 坐在林思然身边的赫然就是一只藏獒，将近一米，纯黑色的鬃毛搭在身上，隐隐反射着冷光，叫声很闷，头型酷似狮子，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还微微带着金色，劲爪柔脆，回风飒雪，又凶又猛，旁边路过的人恨不得距离他1000米以外。 冉冉，咪咪怎么样？ 林思然跟秦冉讨论了一下。秦闪摸着下巴，慢吞吞地点头。嗯，还行，养得挺好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兜里摸出了随意折起来的门票，直接塞到林思然的口袋里。 啥玩意儿？ 林思然在口袋里掏了掏。秦闪头疼，朝他摆手。走了。程金这会儿也回过神来，他看着程木，压低声音。 秦小姐的朋友都这样了。 程木接过林父递给他的花盆，闻言默默地看了程金一眼。 兄弟，你见过厮杀到一半突然乖乖去烤肉的佣兵吗？ 程木拍了拍程金的肩膀，把花小心翼翼地搬上了车的后备箱，跟林思然一行人说了一声，秦冉就回到了车上。 秦小姐，你要去哪儿？ 驾驶座上，程金拧了车钥匙。秦冉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已经9点多了。他说：“回亭兰。”大一虽然有回宿舍的规定，但对于秦冉来说，有等于没有。江院长对他十分宽松。程俊坐在一边，唇微微抿着，半侧着头看秦冉的方向。一手撑着脑子，一手把玩着手机，有些漫不经心的。手机屏幕上还是对话的页面。 干嘛？ 见个人。若是这样就算了。程俊往后面翻了下，秦闪发了这句之后，还慢悠悠地回了一句。长得比电视上帅。 眼狗。 程俊想了半晌，又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。这一回还是没有点上，只是用牙齿慢慢地磨着。到了亭兰，程金在大门口停了车，程俊跟秦冉下车，程金则是把车开进了地下停车场。秦冉不紧不慢地垂着脑门跟在程俊身后，脑子里在想秦家的事儿。程俊按了电梯的按钮，电梯刚上21楼，下来还有一段时间，他就侧身看了秦冉一眼，清了清嗓子。 谁啊？ 秦冉没有跟上他的脑回路，往墙上靠了靠。什么？ 那个很 程俊瞥了他一眼，懒懒道： 你说长得很帅的人。 电梯叮的一声下来，两人进去，秦冉拿着手机不太在意地回道：哦，秦修晨，大明星。秦修晨，程俊念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忽然想起来什么，他低头看了看秦冉，眼神低敛着，半晌后忽然低低地笑出了声。背靠着电梯左侧，他想，秦修晨。虽然没有查，程俊也从秦汉秋最近的一些话中能够猜出来，秦汉秋应该就是秦家早些年丢的那个孩子。秦冉还不知道程俊心情起起伏伏，像是过山车，他只是拿出来手机翻着游戏，打开了录屏功能，还没有从隐藏软件中拖出来秦岭晚上给他的游戏，手机顶端一个电话就忽然出现了，是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徐校长。电梯门打开了，秦冉一边往外面走一边接起来，程俊拎着黑色的背包跟在他身后。 M 州，徐校长刚上飞机，他戴着老花镜，镜片后的眼睛极其锋锐。电话接通，他笑了一下，看着飞机窗外的 M 州，声音缓和： 冉冉，我8个小时后到京城。 与此同时，秦修陈家， 六爷，我查到二爷的女儿了。 秦管家拿着一份资料进来，表情有意。之前找回秦汉秋的时候，秦管家没有打算再找另外两个女儿，前两天秦修晨提醒他才开始查的。秦修晨接过来诧异道： 你查到了？ 秦管家把查到的信息给秦修晨看，忍不住开口： 二爷的女儿在京大走的是艺术系，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呀。 秦管家把资料打印出来了，他查到的东西不是特别细，就一张纸，上面是秦宇的照片，还有大概介绍，是秦宇的现状，没有秦修晨的那么详细。秦修晨随意地扫了一眼，就把秦管家的资料扔到了桌子上，往沙发上靠了靠，眸底意味不明，他在想秦冉的事情。对于秦宇，看完129的资料后，秦修晨就对他喜欢不起来了。至于秦冉，虽然对方话不多，信息不多，秦修晨甚至都不知道秦冉是干什么的，但莫名其妙的自有一种亲近之感。可能是因为秦玲很喜欢那个姐姐。 六爷，怎么样？ 秦管家摸不太清秦修晨的意思，他下意识地压低声音问道： 要派人去接他吗？ 秦管家的信息网没有秦修晨的强大，这么多年秦家大部分的势力都被秦家四爷跟欧阳家吞噬了，秦管家短短时间内只能查个秦宇的大概。秦玲的房门打开了，他穿着小拖鞋出来拿杯子接水。 这件事暂时搁下。 秦修晨站起来，没有提秦宇的事情，而是走到秦玲身边帮他接了一杯温水。 总部的事情处理好了吗？听说你们抢了总部的一个工程。 没找到人，我让阿文拿了监控，他还在看那3天的监控。 说到这儿，秦管家皱了眉头。秦玲接过秦修晨递给他的水，听到秦管家说这个的时候，他眉目闪了闪。 谢谢。 他低声跟秦修晨说了一句，然后进了房间。房间内，秦修晨给他装了一个巨大的屏幕，屏幕上是游戏的投屏。他没有立马拿出来手柄，而是从床上拿出了电脑，打开编辑器，输入一行代码，刚输入 Enter 键就被防火墙弹出来。秦玲手撑着下巴，将电脑搁在腿上，疑惑地看着编辑器的页面。好半晌之后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把电脑放在一边。 又慢慢吞吞地去床上找到了自己的手机，点开微信，找出秦冉的头像，发了一句话过去： 姐，秦管家在看中秋三天电梯的监控。 门外，经纪人拿着综艺节目的合同进来。 秦影帝，小林的合同好了，你替他签吗？ 你们确定带小少爷去上综艺？ 秦管家有点惊讶。昨天早上经纪人还反驳来着，这会儿合同就拟好了。 嗯，下个月底进组。 秦修晨走过来，扫了合同一眼，然后拿着黑笔在最后一面签下了名字。 要多长时间？ 秦管家忽然想起来另外一件事。 小少爷还要上学。 我问过小林。 秦修晨并不担心。秦管家点点头，秦修晨都安排好了，他也就不多参与了。今天来主要是说秦玉的事儿。他拿着资料站起来。 哦，二爷说他有两个女儿，还有一个我找不到。听二爷说过，没跟二爷的前妻过，就跟着他外婆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 毕竟第一次找到秦汉秋的时候，秦汉秋的处境太糟糕了，竟然在工地搬砖。今天查到秦宇的资料，让秦管家稍微安慰了一点，比想象中的糟糕好太多了。至于二爷的另一个女儿，秦管家不知道对方什么样，比之秦宇又如何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